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我哋虽然叫做睇戏学历史， 系啊，但系讲 你净系讲上海皇帝喺九到二噶， 系啊。其实讲上海皇帝，其实讲呢一段历史咧，等阵有啲戏都要讲， 系 同样时间发生， 系 系啊。不过讲埋先，咁杜月笙又仲喺香港死啊， 系 香港死。所以咧，而家好笑啊！我唔開名啊！而家有啲朋友睇到咧，喺一套劇或者睇到電影咧，百般滋味在心頭。我哋某啲頭面人物係嘛？ 有幾大頭面先？ 都幾頭面哦，都頗頭面哦。 點樣嘅頭面化先？ 嗱，有啲做過特首係嘛？有啲咧就全國人大常委。有些又做政協，那他咪百般滋味在心頭都看到。你的角色擺明是他們上一代的東西來的，大家就知道了。 是的，可能就是拍出來的，就是將那些跛水屎說出來的。 是啊，看下去真是感慨良多，真是。OK 那呢，黃金榮最後怎樣呢？黃金榮最後留在上海，他兩度退編都沒去，然後共產黨來接收，很多民眾就鬥想要鬥想共產黨，想共產黨鬥爭他，結果共產黨沒有這樣做，周恩來給了個 給了一個 permise， 你總之不搞事，你幫助不搞事，我保證你安全。其實最後因為他真的做得太，其實廣州他們就算幫會中人怎麼都做到傷天害理的事，殺人放火賣鴉片，呢係正常啊，咁仍然仲有人要求批鬥佢，跟住最後咧就叫咗佢去圖書館掃地就算啦，跟住然之後咧佢自己咧黃金榮咧整咗篇文，就喺度自己寫嘅懺悔書，就自己寫咗大篇咁嘅文，話俾民眾聽，我好後悔我以前做嘅乜， 寫悔過先， 係啦。咁共產黨其實最後放過佢嘅，共產黨亦都唔想上海有咩事發生。老老實實，就算佢衰鬼，佢而家就算佢乜嘢勢力已經差唔多冇曬，佢啲幫眾如果真係搞起事上嚟賺飯，但係共產黨啱啱攞咗政權，佢都唔想亂。係 啊， 係啊，去上海，結果咁啊，最後唉，求其俾佢安安靜靜咁過，咁過埋個晚年就算啦。係啦，其實就係咁樣嘅啫。係啊。咁咧，頭先咪講呢個孟小冬同杜月笙仲喺香港結婚，又有兩個年紀差，有啲差異。 當然啦， 所以係喺啲劇話佢哋細個相識係絕對唔啱嘅。咁咧，孟小冬喺呢套戲一定會出現嘅。梅蘭芳。 點解咧？ 因為孟小冬同梅蘭芳基本上 係戲做戲，對做戲嘅對手嚟， 係同劇咗幾，係同居咗幾年嘅。 哦。 梅蘭芳本身有老婆阿福芝芳， 是 啦，咁佢最後佢都要同阿梅蘭芳同阿佢最後都要平妻同阿孟小冬一齊，因為佢同孟小冬就係一個孟小冬最出名是做老生，梅蘭芳就唔使講，花旦，梅蘭芳嘅成就可以咁講係喺我諗喺依個中國做戲曲嘅歷史上面都最高噶啦，佢去紐約表演演出，謝幕謝了七次，沒有人說他比他的手比起女人的手更加漂亮，所以現在呢這套戲呢，這套劇那套呢就完全對的，因為呢是不應該呢這個梅蘭芳和杜月笙是不應該有任何交集位的，是啦，是不對的，錯的，因為孟小冬是同居了幾年之後，同梅蘭芳分手，同梅蘭芳分手之後在這個戰後，在這個戰爭的後期，才開始接觸杜月笙，跟住來到香港才娶啊孟小冬，是啦，咁先啱嘅，咁先正確嘅，成件事，所以係唔會有交集嘅，係啦，亦都唔係咩京劇老闆，係一個好出色嘅京劇演員梅蘭芳，梅派嘅京戲，而家都仲喺度傳授緊俾人，阿梅九寶先生佢係啦， 所以呢，但梅兰芳得意嘅，我睇梅兰芳套电影呢，就睇过，即係拍梅兰芳，我都拍过一次黎明嘅啫。 係呀， 咁黎明同梅兰芳有几分似嘅。唔真係喎，個樣佢真係有幾分似，你冇話喎。我哋見即係梅艷芳個樣同黎明個樣比對下， 嗯 ，OK 喎都。咁當然黎明有一個唔好處，佢唔識做驚喜。如果佢識做啲驚喜，更加好睇。係啦，張智儀又係，張智儀唔識做驚喜。係啦，呢個就個分別。係啦，咁咧，所以咧，不過梅艷芳咧又係一個咧。有啲風骨嘅人，嗱，當年汪偽政權其實想巴結好多演藝界嘅人，喺香港也是，喺國內亦都係咁樣，去幫佢哋粉飾太平，For example， 唱呢個不干事。 For example， 喺香港，香港以前有一個好出名嘅女明星叫紫羅蓮， 啊，呢個我知道。 紫羅蓮最後是即係嗰時好多人咧就已經匿埋曬去大後方等等咧，因為盧軍啊等佢南海十三郎嗰啲人咧，但係紫羅蓮最後咧係幫日本人拍戲嘅，同埋有一啲人仍然喺但喺東北，就同呢個滿影拍戲，因為滿影基本上係偽政權之下，係呢個日 係propaganda 嘅生產基地， 係啦， 就生產啲樣板戲出嚟。 其實唔係樣板戲，嗰啲戲唔算唔同玩咗樣板戲，係有劇情有成嘅。不過嗰個中日友好乜乜物嘅啫。 係人做嘢講呢啲嘢。 係啦，嗰個叫李香蘭。咁李香蘭可以除外啦，佢根本就滿洲人。 直情係啦。 係啊。 都被人槍斃了 李香蘭喎、啊，川島芳之兵被人槍斃，山口淑子啊嘛，李香蘭係川島芳之咧就係、是、咧川島芳之就被人槍斃，係啦，所以有分別 啊，係 啦，嗰俾人打靶，咁咧佢冇俾人打靶嘅，最後咧係仲有早幾個月先至唔喺度嘅啫。 係， 咁有一種人，另外一種人好大部分演藝 係short鬼咗。 大部分演藝界中人咧就好似梅蘭芳咁，日本人鬧極佢都唔會出嚟。佢匿埋咗。佢做一樣嘢以明志。你要做咩啦？ 點樣樣咧？ 留須。 哦，即係從此又唔做戲。 係啦，佢諗住唔做戲噶啦。之後呢其實戰後呢佢打返台版，但打返台版已經唔冇咗以前嗰啲風芒。係呀、所以你可以話，如果佢唔係一個大時代悲劇人物，佢肯定係一代宗師。當然佢而家都係一代宗師。但始終有啲佢有啲遺憾囉。係呀，如果唔係因為個大時代。呢個就所以唔好同我講話將杜月笙同埋呢個梅蘭芳擺埋一齊，唔好玩啊！你唔好同我講啊，即係做戲咁做嘅啫，大佬，唔好當真啊，大佬。咁另外啦，講完呢啲嘢之後咧，頭先咪講軍統嘅，軍統其實係有好多間諜嘅，其中一個間諜。是被人係好明顯被軍統吸收了，跟住走去刺殺呢個汪偽政權嘅漢奸，有一個叫做鄭平如嘅人，鄭平如係咩呢？有冇睇《色戒》啊？ 有睇 啊！ 佢做咩啊？佢 《色戒》咪湯唯個角色咪鄭平如啦？ 哦，係啊， 係啊，個原型係鄭平如啊嘛。 哦。 而嗰個易先生咧，個原型咧叫丁默川。丁默川咧就係、是、一個失業工人嚟嘅，某程度上下崗工人嚟嘅。 係 點解咁講咧？當初由中統去軍統嘅時候，中統有三個局長。 係 嗰、那個在佢個中統嘅話事人係陳立夫。 係。 陳立夫咧就係、是、老將啲親信嚟嘅 ，CC 系統，係啦 ，CC 俱樂部嘅人， 點解老張要咁？點解老張咁信陳立夫同陳果夫兩兄弟呢？ 嗯， 其實一個原因嘅啫，因為陳其美俾人暗殺咗。 嗯， 佢同阿陳其美生死之交嚟嘅，老張。 嗯， 係啦。而咧，陳立夫同陳果夫兩兄弟咧， 啊， 就係佢嗰啲咧結拜兄弟嚟噶嘛。所以點解陳家喺國民黨時代嘅其中一個大家族就係咁解啦。 嗯， 因為陳其美係啦。咁陳咁啊陳啊啊咁跟住咧，佢之下有三個柱， 嗯， 三個柱咧就三個話事人， 啊， 一個咧就大粒， 啊， 一個叫徐恩珍， 嗯哼， 一個咧叫丁默川， 嗯， 跟最後咧就改喎，改成軍統喎， 啊， 軍統咧就結果軍統咧就裁一個柱喎， 嗯， 就裁丁默川嗰個， 嗯。 除了丁默川那個喎，丁默川就變咗失，亦就整個跟住咧整個虛衔俾佢，叫上將參議喎。 嗯， 咁條氣咪唔鋸咯。 啊， 跟住汪偽政權開黨啦嘛，因為淞滬會戰之後。 嗯， 咁咧跟住咧佢投奔咗汪偽政權，搭咗上李士群嗰班人嗰度。 嗯， 因為嗰時咧嗰，那個叫做日本嘅特務系統咧。 嗯哼。 就已經成個買咗嚟汪偽政權嗰度噶啦。 嗯， 佢嗰，那個嗱，有冇睇《巾帼枭雄》啊？ 有， 係啦。 點樣樣咧？ 《巾帼枭雄二》咧有一個日本人咧，阿金剛做嘅。 啊， 其實都圓形嘅。 嗯嗯嗯。 嗰時嗰個叫做咩啊？一時諗唔起添，我都啊，嗯，真係我都腦閉塞咗。 嗯。 日本有一個特務頭子， 嗯， 就派咗喺汪偽政權嗰度嘅南京。 嗯。 系啦，嗰，那个叫做咩？就最后抗战后之后上咗军事法庭，嗰，那个叫做咩？ 嗯， 咩袁言记咗添？ 嗯， 系啦，跟住咧就搭，其实佢哋嗰啲人咧就搭上好多汉奸，譬如李士群啊， 嗯， 丁默川啊呢啲， 嗯哼， 系啦，咁 so that， 所以咧。他們其實是一個很犀利的特務機構， 嗯哼， 而且個特務機構隨時令人間蒸發， 嗯 嗯，隨時令人間蒸發，是的。咁咧，佢哋咁咧，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咧有一個，即係嗰時咧有一個所謂嘅名門， 嗯哼， 嗰，那個鄭平如， 嗯， 嗰，那個名門咧就走去咧就開始接觸咧上海嗰啲上流社會，喺當時， 嗯， 就開始接觸攀上日本人，就搭上咗個丁默川， 係 係啦，搭上咗丁默川，跟住咧就咧你睇到色戒嗰啲劇情啦， 係 係啦，就睇到梁朝偉同埋阿湯唯嗰啲嘢啦， 嗯， 係啦，跟住最後咧就想，其實咧佢其實咧就想暗殺呢個丁默川嘅， 嗯， 但結果失敗。 是 就最後呢被日本人捉鬼去，嗯，暴殺了， 嗯， 是的。其實色戒的故事就是講緊他講的入面的東西，其實就是一個漢奸的故事， 嗯， 還有講的整個特務機構是怎樣， 是 日本的特務機構， 是 日本的特務機構，基本上他有一個特務阿頭在這裡，之後有成炸漢奸幫他賺食， 嗯， 是的，有成炸漢奸幫他賺食。咁丁默川其實你睇你點樣講啦，佢係做緊漢奸，但係咧你又有某程度上咧，你又唔可以怪佢，因為點解呢，老實講，你咁樣合併咗佢，搞到佢冇嘢撈。 係，佢唔做啲做咩咧？ 佢唔做啲做咩咧？尤其是佢哋做情報人員呢啲，你唔知你佢唔做啲真係啲做乜？ 嗯哼， 係啊，同埋啲突顯咗老將係某程度上唔係好信任嘅。 嗯， 係啦。所以都老將失敗都係咁樣，係啦。咁嗰個故事係色戒個故事，其實色戒個故事咧，就即係我咁樣講啦， 嗯。 即係如果你阿李安拍出嚟咧，其實咧就加咗好多好多性愛元素喺度嘅，拍得幾盡嘅，係啦。其實咧就你話係咪需要加咁多咧？睇下你點樣睇咯。 嗯哼， 亦都嗰時嘅人嘅關係都可能就係咁樣。 嗯哼， 係啊，好多標示嘅，好多標示嘅， 啊， 好多標示嘅， 咁頭先咪講咗，咪講咗好多個所謂國民黨嘅家族嘅。 嚇、啊！ 跟住咧，我哋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套戲叫《宋家皇朝》。 係啊。 宋家咧，我都唔知講係悲劇定喜劇。 點樣咧？ 曾經權傾朝野。 當然啦。 但係宋子文就俾人殺鬼咗殼。 係啊。 三個女，分別嫁俾三個喺當時最顯赫嘅男人。 係啊。最大的鑊就是二家姐同埋三妹嫁嗰兩個人是點講好咧？ 一個國父， 一個國父嚇、啊。跟住後來就咪嫁嘅，就不過成日嘅嫁國父嗰個後來就留咗喺大陸呢邊添喎。 係，佢冇走到， 佢冇走到添，不過後來走咗啦，當然係 啦、啊。一個國父 嚇、啊， 一個老將 嚇。啊 一個孔祥熙，孔祥熙就頭先出現過噶啦，就係、是、走去咧，你諗下，阿杜先生連阿孔家嘅人佢都要巴結嘅，你話幾識做人 啊？ 係啦，呢三個所謂宋家三姊妹，其實佢哋當然佢哋身邊嘅男人個個顯赫，但係有時又係一個悲劇，到佢哋真係。啲老公死曬，佢最後好似我聽講，好似見過兩三次面，喺1949年之後，係、 嗯、 啊，喺邊度你知唔知啊？ 我睇宋家皇朝佢有講 香港 啊，係啊， 香港，因為宋美齡 係 去咗台灣， 係 宋美齡去咗海外，跟住，宋慶齡留咗喺大陸，最後去咗海外。 系啊， 所以佢哋最後喺佢哋三姊妹人生最後嗰兩三次見面，全部喺香港。全部喺香港。尤其是而且係佢哋啲夫婿全部死曬之下。 係， 因為老實講，宋美齡如果老將死咗之後。佢什麼都不是， 係啦， 佢什麼都不是。 宋慶齡唔同啊， 係啊，宋慶齡做過政協， 其實最勁抽都係宋慶齡三姊妹。 係啊，宋慶齡做過政協， 共 產黨唔敢批待佢，因為佢始終係國父，國父嘅老婆， 個遺孀， 係啦，佢唔敢批待佢，共產黨點講都，係啦，呢個事實嚟嘅，係啦。咁其實去到最後， 因為共產黨承認孫中山係國父， 係啦，講到承認孫中山係國父㗎，你唔搞錯，係啊，佢雖然同老張啲係私人恩怨，係啦，雖然老張打仗打死咗幾多人，係，阿詩還騙嘢都係，佢啲係私人恩怨嚟嘅啫，係啦，所以咧，宋家三姊妹咧，我哋有時都覺得佢都係比較大，佢有咁嘅家世，佢哋有咁嘅學樣。他們真是少數放羊留學的人，有什麼學養，但是竟然去到大時代裡面去遇上他們的男人，結果到最後、都不知道他們到最後全部人一個東一個西，最後那兩次碰面，最後就以後都不用見，因為死了了，宋家姊妹甚至會死了了，他都後代說真的那句，冇都唔滯，差唔多。嚇、啊！你姓蔣嘅， 都唔 係。你姓孫嘅，姓蔣嘅，係咪？咁、啊、幾多人啦、 啊？冇幾多人證啦、 啊， 講真。 冇幾多人證啦、 啊， 勢力冇曬啦。 孫中山佢同佢啲前妻都有啲後代嘅。不過當然即係嗰啲就 嗰啲有日本人添啊，更加有啲好似。 是 不是當 然是了，是日本 人在那 邊就說、啊、有這樣老婆的嘛，他孫中山先生， 是啊， 孫中山，中山尤其是因為方便去日本先改了， 是啊， 是不是，本身是孫文治日先來的嘛，真的是 啊，所以你看那套戲，張婉婷寫的戲，羅啟瑞寫的劇本，你看到那種無奈， 是 真的很無奈的，比較大時代洗禮來的，三妹很無奈，跟住你要記住宋美齡更嚴重，宋美齡去台灣就要跟人攣過、又要當老將死掉了之後，他跟蔣英國怎樣鬥法， 跟住同李登輝點鬥法？你諗下，至死方到死嗰日喎。其實主要就係咧，其實咧就係咧，當阿蔣英國死咗之後咧，佢哋將阿多老將死咗之後，佢已經鋪定後路，一定去美國噶啦。係啊，呢個好清楚噶。佢冇諗過嚟喺台灣。係啊，因為佢知道一樣嘢啊嘛，蔣英國唔喺你身上啊嘛。 係， 蔣英國唔喺你身上，亦都蔣英國對佢有啲怨恨。所以就係所以佢唔叫，所以佢唔會所以佢最後都要去美國。係講多樣嘢啊，當然蔣英國咧，因為喺上海主政咧，即係尤其是喺呢個49年之前咧，其實咧佢咧點解亦都有一個原因令到杜月生唔過台灣嘅。因為蔣經國捉咗佢個仔嘅。團職舉旗啊嘛。佢就係專捉呢啲人啊嘛。捉嗰個杜月生個仔啊。蔣經國做噶嘛。所以知道最後，大佬如果萬一老蔣可能保到一時，如果老蔣死咗，佢會唔會被人抄家啦？你諗下， 會啊。 同埋老蔣去到台灣啊，已經啊唔准青幫嘅任何活動啦。 係啊， 你諗下，佢會對付你啊，老蔣。所以係一定會對付你 嘅。 所以其實杜先生心水係好清嘅。所以佢嚟香港係一個正確決定，因為香港兩邊都唔幫啊嘛。 揾英國佬。 係啦。他明知道鬼佬係我，總之我不做任何嘢，鬼佬是不會理你的嘛。 如果你嚟搞我呢，咁英國佬就會理你啦。 係啦，佢知道嘛，但係嗰啲唔係噶嘛，共產黨同國民黨真係佢走嚟揾你噶嘛，揾你算賬噶嘛，係咪先？咁呢啲係佢嘅認知，所以咧亦都係睇到呢啲人咧係特別咧，係特別係真係其實佢哋係真有領袖嘅才華。啲局面睇得好通。是啊，所以佢，你可以话喺嗰个时代会出现不同嘅人物，系出现会枭雄，出现一啲枭雄。但系个枭雄如果冇佢哋嘅存在，你想象下上海会点样？乱龙嘅，肯定乱龙嘅，肯定咧就日日打死人嘅。日日你劈我，我劈你嘅，永无宁日，冇咗嗰种孤独嘅繁荣。系啊。即係我哋會咁樣睇咯，同埋咧你要記住，你好似丁麥川嗰啲特務咧，其實咧講真，佢做一職業特務嘅，其實一定咧係要咧點都要揾主人噶啦，良禽擇木而棲。你話佢漢奸定唔係漢？你話佢漢奸好難講。佢唔做，阿伯人爭 Q 住做。咁我哋而家都係如此啊，香港。奴才是不是大班人爭 Q 住做啊？你看到的。 是啊。 大班人爭 Q 住做的。無論做英國的奴才也好。做中國的奴才也好。都爭 Q 住去的。是啊。一樣的啫嘛。當我們看人家說你漢奸漢奸的時候，就自己問一下你自己身邊那些頭面人物究竟是如何啊。是啊。仲有咩？我哋仲有幾多分鐘啊？ 而家 係啊，我講咗幾耐？ 大家仲有七分鐘到啦。 仲有七分鐘，我睇下有啲咩講先。其實我今日講預備嘅，其實真係都差唔多。睇下先，仲有咩戲可以講啊？或者你以前睇過咩講近代史嘅戲啊？去講一下。 講近代史嘅戲啊？哇！我真係 即係唔係嗰啲真係講歷史嗰啲事件嗰啲喎？ 講歷史事件嗰啲又好，嗰啲就即係佢就係嗰啲叫紀錄片啦。有咩戲睇啊？即系中即系华语片真系少睇。 有冇睇《十二卫星》啊？ 有睇电视有播，有阵时有睇。嗰阵时又讲啊，讲有杨巨云啦 吓。系啊，《十二卫星》好得意嘅，《十二卫星》又讲香港嘅问题嘅。 啊， 佢讲香港嘅喺杰志街有一单嘢，就系杀咗杨巨云。清朝一间碟。但系调翻转讲，咁嗰时其实英国人咧系好唔欢迎革命党人嘅。英国人有佢个利益嘅问题。系啦。咁但系有时，但系英国人利益嘅问题，佢唔欢迎革命党人。咁所以，但系咧有一样嘢咧。英國政府條氣好，條氣 chock 住嘅。你揾間調嚟我度殺人。 係啦，你乜都好，你喺我度搞事又係，所以咧，所以咧，讓佢，因為咧，因為驚俾清政府掘墳咧，讓佢雲嗰個墓咧，而家帕瑪蒂個墓咧，冇墓志銘嘅，係啊，冇墓志銘嘅，佢驚俾清朝掘你個山墳啊嘛， 不過而家佢就知道都知道係邊個啦，四 大寇啊嘛，係啊，四大寇啊嘛，遊獵楊巨文啊嘛，所以阿孫文啊嘛，係啊，咁即係嗰度係講緊十月圍城，其實嗰套戲好明顯講香港，但當然佢做咗好多，佢製造咗好多咧，我哋叫做。即是叫做堆砌了一個故事出來，他的戲有些不同，人家的戲呢是用歷史，即是用歷史加一點東西，他都是講那件歷史，但不是的，十月圍城不是的，十月圍城是講的，譬如說他的戲是有一個這樣的歷史背景，不斷堆砌一些東西出來，有個黑衣，有大眾黑衣嘛，他說即是这样讲的，有一种不同的拍法来的。是的。是的。就算你现在以前的萧山拍上一皇帝上一皇帝，基本上的历史的 framework 没变。是的。色界的历史的 framework 没什么变。是的。但是跟着你看宋家王朝，framework 都不会变的。是的。即是有钱人出，即又是这样出生，有宋子文等等出现。但是这样十月卫星就不是。他有几个 framework。但是呢他又加很多不同的元素下去，是的，那 五分钟 OK， 但是跟着呢，然后呢就是呢，譬如说你还有呢那些 frame， 其实很多拍历史片呢就好像呢见乜见物那些这样，因为看见乜见物那些的啦，见到伟业啊， 是 那些呢， 五国大业啊， 那那些当然啦，他的历史是有倾向性啦，講到偉大一樣啦，因為吹共產黨啊嘛，咁佢哋拍嗰個咧，其實大部分嘅歷史都我諗都啱嘅，係啦，我都大概望過，啱嘅，啱嘅，咁但係就將佢嘅目的，因為佢有目的拍呢啲戲，所以咧佢將佢偉大化，係啦，將偉大化，建國建黨偉業，老實講，建國。老實講，是很簡單的嘛，你見到過你共產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啫嘛，咁簡單道理，咁簡單道理，同埋老將失敗自招噶嘛，有咩好講啫？所以咧，有時咧，我嗱由呢樣嘢，我又覺得，當然我哋成日講國民黨失敗係。國民黨失敗，當然我贊成有幾年是美國人禁運了他，但是這樣美國人為什麼要禁運他，不是因為他信共產黨，老實說你共產黨那時還有什麼資格去買通美國人呢？ 不會啊， 其實主要一件事他看到，你老將運泥扶不上病，我都不知道怎麼幫你，有啲還輸啊！誒，唔好搞啊！ 有佢慳翻， 係啦，係咁嘅啫喎， 係 純粹係咁嘅啫喎，我唔幫你啫喎，好多次啦，美國歷史上發生，喂，越戰咪又如此， 係啊，所以放棄你還泥扶唔上病， 係啊，你還泥扶唔上病有咩好講啊？係，咁啊老張又事實嘅噃， 係 老張最後就算自己啊。去總結啊，去到台灣的時候啊，總結他的錯誤啊，他都是啊，他都是啊，將所有的東西啊攤出來的，都其實那些錯誤啊，都是我們講他的錯誤來的啫。 OK， 是啊，即係我們後世人講他那些問題的，所以呢 美國人跟他講啊， 不是啊，他自己去自己寫翻啲嘢出嚟。 哦，即係佢自己都知嘅。 佢即係感悟一啲嘢。 哦，咁佢 OK 係，即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咁。 唔係人之將死，係一個對面案之後。 嚇！ 去諗下點解失敗。 哦，原來係咁。 就全部嗰啲嘢就係其實我哋後世講嗰啲嘢。 即係都 係 有少，都仲有啲反省能力啊。 係啊。咁但系已经唔需要反省啦， 因为已经失败咗啦。 系啦， 唔系咁你仲有无望在旅啊嘛？ 个无望在旅又点啫？到而家无咩望在旅啫？ 咁你搵啲嘢吓，即系反省复明啊， 同你一個阿彌陀佛都係一個口號嚟嘅，有咩？ 咁都係啱， 係咪先？ 啱， 都係嗰啲嘢嚟啊，啱唔啱先？ 啱， 係啦，咁樣。 今日咁樣先啦， 今日講咁多先啦。好啦，各位聽眾，我下集再講啦嚇，再見，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